凌晨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重申，美国并不支持台湾独立。阿米蒂奇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召开的记者会上面作出这种明确的表明。另外，阿米蒂奇与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以及副总理钱其森会面的时候，重申了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独。胡锦涛以及钱其森亦都重申了北京的对台政策，坚持和平统一以及一国两制。钱其森亦都期望中美双方可以加强合作，确保国家主席江泽民10月访问美国可以取得成功。江西省政府发出防汛抗洪的紧急通知，由于长江九江段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江西省政府要求沿江滨湖地区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制，严格防汛纪律，加强巡堤查险和水库调度，严密防守，确保安全渡汛。据江西省防汛总指挥部表示，长江九江站、鄱阳湖湖口站、星子站水位分别超过20米，高于警戒水位1米。有关方面表示，长江九江段鄱阳湖水位将会继续上涨。九江市准备动员50,000人抗洪。北京公安拘留7名北韩人，他们企图示威，为身在于中国的北韩人争取难民身份。南韩一间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两男一女在一家外国使馆之前展示韩文标语，十几名公安上前制止，将他们带走。电视台的报道又说，还有四个人在大使馆的另一边出口示威。在南沙作业失踪的3名本港和8名广东台山籍的渔民证实在越南获救，身体状况良好，正前往越南的芽庄。本港入境处一名高级人员以及立法会议员王仁根亦都启程到越南，协助他们办理手续回香港。目前仍然有另一艘本港渔船失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发言人说，已经联络着越南及菲律宾的中国使馆，召会越南和菲律宾政府要求协助寻找失踪渔船和渔民。菲律宾军方答应参与搜寻工作。警方及入境事务处人员在深水埗进行扫黄，拘捕48名女子，年龄由18至47岁，包括38名持双程证以及8名持中国护照的女人。他们怀疑违反拘留条件被拘捕，稍后交由入境处跟进。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被发现昏迷在大埔道154号8楼的梯间，头部受伤，送到明爱医院之后证实，警方初步认为有可疑。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天晴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阳光充沛和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FM 94.8至96.9 This is your radio too, baby. 神看只感激不已，明白了春风秋雨，传来老师关心热爱，每句教诲有着意思。 老师。得到你悉心栽培，循循教诲，我才有今日的成就。你不辞劳苦的精神，令我铭记于心。多谢你，老师。 多谢你27元啦。不过计埋你袋里面想偷嗰件衫，你要俾埋你一生嘅前途我。 其实做每样嘢都要付出代价，喺铺头买嘢要俾钱。偷嘢同样要付出，付出嘅更可能系你一生嘅前途，真系唔值得。店铺盗窃，代价沉重，前途尽送。 我们在成长，从来不想到要吃的。 经过完两个多月嘅太阳使者生活，佢哋话 过咗一个不平凡嘅暑假，可以识到好多嚟自唔同学校嘅同学。 虽然我哋做人少，但系做嘢多咗，学嘅嘢都多咗。 我哋开咗好多次会，但系好辛苦，但系我哋终于系赢咗啦。 今次虽然我哋赢唔到，但系呢份 project 喺我心目中系第一嘅。 估唔到我哋嘅 drama 可以由零变成一啦！原来香港系充满住人情味嘅。 参加咗太阳嘅话，真系体验到咩叫优质人生。 我们在成长，从来不觉得幼稚的。 谢谢大家。 太阳计划2002圆满结束。 太阳计划，新年就开工。

凌晨时间1:10。 头先我问过云海，我话云海，你今日准备有几多嘢同我哋讲？佢话好多、 啊。唔怕啦，逐年讲啦。 佢屋企嗰个电脑系有超过700个 favorite 冇 嗰啲 website 嘅，佢亦都拒绝透露边个俾佢。头先我喺麦后，我已经其实有时我同佢讲，我真系想。 我真系想 好肉紧咁一巴打落，好肉紧嗰啲咧， 哎呦， 你快啲讲啦，嗰啲啊， 唔系我都话系冇嘅，我啲 information 好少嘅喺电脑。 唉、哎，得啦，唔好唔会抢你噶，我唔会嚟你屋企睇嘅，你放心。我哋每一晚，我话俾大家听啦，呢样嘢真系，我都要题外话，都要讲一讲。我哋每一个星期一都会车云海翻佢屋企，但其实永远都车唔到佢翻屋企。 头先我已经问过向云海，你讲啊。既然你问外星人，你话俾我听你住住喺边咧？ 系啦，跟住我哋每一次都喺加连威老道前个街口放低佢之后咧，跟住咧上个礼拜一咧，我就同彭程讲啦。我话彭程，究竟佢会唔会喺加连威老道攞车之后咧，转搭呢个新界嘅 van 仔？ 我系搭的士翻观塘， 翻观塘，观塘再搭呢个火车上咗大陆嘅。即系其实佢系住喺大陆嘅，不过为咗掩饰咧，佢就叫我哋车佢加连威路度。嗱，今晚如果大家经过嗰度咧，可以留意一下，一个叫深色衫嘅人跟佢翻屋企。O K， 佢哋极死，真系唔系咁啊！而家讲翻头先咪讲嗰个快兜翻嘅话题翻嚟度先。咁啊， 好惊啊！佢哇，泄露国家机密咁样嘅。 嗱，嗰啲解放军嘅 report 咧，即系我想提嗰阵，我想提翻一样嘢就系，其实咧喺中国大陆里边好多解放军嘅人士啦，包括嗰啲官员同埋士兵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就同美國嘅真係好唔同嘅，即係比較係思想上係認真好多。 即係你講中國係認真， 中國係啊，即係個思維上 唔會話即係當佢咩咁樣。 係啦，即係起碼就算係每一件奇怪嘅事件又好，每一件小事都好啦，佢哋處理都係好認真。 嗯。 前線工作人員都好認真，你知道美國啲士兵並唔係咁嘅，真係哇， 話之 求其啊，或者係好 真係㗎。美國嗰啲唔係好都好認真咁去發現啲外星人去， 唔係即係我意思嗰種態度啊，嗰種即係 見得太多啦，因為 美國人嗰種態度性格咧，同即係中國人嗰種真係唔同。咁、變咗其實喺嚟自解放軍裏邊嗰啲報告或者目擊嘅個案咧，個可信性係其實比外國嘅更加高嘅，即係嗰啲 case 嘅個案。咁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參觀過呢啲解放軍機， 嗱佢嗰啲眼神呢又係令到你 咧， 係咁因為當年我講少少啦，因為我嗰陣時當年我16歲嗰年我去過河北省有個陸軍基地裏面參觀嘅，咁我睇即係睇嗰班官員同埋睇嗰班士兵咧，你完全覺得哇呢班人係好認真，好有教養，好有內涵。你每一樣嘢咧都係好依規矩，同埋佢唔會亂嚟嘅。即係雖然我哋入到去有時我都覺得我係有少少搗亂啦，即包括佢俾我哋去試槍咁、 你又會向住人哋一槍嘴係嘛？ 冇咁我試槍試完槍，人哋抵塊牌上嚟，我射埋個牌嗰啲咧，即係唔應該做。 你都射到 啊？呢啲唔應該做。咁變咗即如果喺裏面出嚟嘅 report 咧，其實係比較可信性係比其他國家 同埋佢哋係會唔會覺得即係呢啲嘢唔會話好避忌咁樣咧？佢都會即係捉本俾你睇咧。其實 捉本嘅捉本，同埋 唔會話好似佢哋咧，美國又改少少又擦黑啲啲咁樣。 唔會唔會，其實佢哋係好想直接去研究到嘅。甚至當時即係當年我咪之前都同你講過，有一次咪去西昌發射站嘅。西昌發射站咧仲好笑，西昌發射站個火箭基地咧，出面咧有個廳，個廳咧有兩行咧，好似如果你睇教堂咪兩排嗰啲人像咧，嗰兩排唔係人像嚟，嗰兩排咧就係外星人像嚟嘅。 嚇！ 真嘅真嘅，例如佢形容咗呢班，即係例如佢有幾個版本嘅，有一隻咧係大眼嘅，有啲係八爪魚樣嘅，有啲係K 型樣嘅，兩排咁你行過個廳嘅時候，你兩排係嗰啲外星人嘅像嚟嘅，係喺西昌發射站裏面， 即係做啲銅像， 石膏像， 就唔係啊李鐵啊嗰啲。國家隊嗰啲 係 全部係 外星人像， 哇！真估唔到， 估唔到㗎，即係你完全覺得話原來中國人 思想好開放， 好開放， 對呢啲， 佢覺得根本就你唔，佢根本即係話俾你睇，就算我見到呢一紮咁嘅外星人啊，我哋都唔會否決佢或者否定佢，我哋會係接受想研究嘅。咁變咗頭先嗰個只不過其中一份近期嘅報告，例如可能我因為時間唔多啊，我就講。讲多少少，其中一啲嚟自解放军里面一啲嘅报告啦。 佢成日都喺度瞄瞄个钟，跟住又话， 唔系我知道 时间唔多，咁你尽讲啦。总之，即系既然上个礼拜大家都咁样，我哋最多俾你讲到15嘅啫，今晚。 咁大鑊。 係啊，減少五分鐘。 我講一個 case 啦，講得一個報，即係解放軍報告裏邊嘅 case。咁之後再講另外，上頭先即係預告話有啲僆咗喺嘅中國嗰啲 case 啦。咁呢單 case 咧就好得意嘅，發生喺呢個1981年6月7日嘅夜晚深夜嘅。咁事發地點咧同我哋香港亦都好息息相關嘅，就係呢個浙江省嘅舟山市。嘅群島嗰度，咁呢個地方係咩咧？就係我哋董建華先生嘅故居嗰忽嚟嘅。 哦， 係啦係啦，咁啊好同我哋好有關係。咁當年嗰晚咧，其實咧就亦都係有啲嘅因為嗰邊一出到去就已經係東海啦，即係中國嘅海岸嘅邊境啦。咁當晚其實咧亦都好多嘅飛行員啦，咁亦都去做完巡邏啦，所謂嘅就翻咗嚟咁樣。咁翻到嚟嘅時候，就好多嘅人就準備又係收工啦，等等啦，開始啦。咁嗰次就冇咁激嘅。就係、是、因為靠海嘛，你唔知道海出面，因為始終已經去到公海嘅位置，即係東海再過就已經係屬於沖繩嗰邊、日本嗰邊嘅啦。咁當時佢哋其實咧就喺個基地嗰度咧，包括有一個高官啦，同埋有三個解放軍嘅人員啦，就夜晚嘅11:17就見到一個光體，突然間就係佢哋巡邏完之後咧，就出現咗喺個上空嘅。 嗯， 咁都幾近嘅，因為都係講緊係300-400米以外嘅地方啦。咁、開始由細個光體去到大嘅光體，亦都識得自己轉嘅。咁佢當時亦都睇到一啲嘅色咧，就係一啲嘅綠色、藍色啦、黑色啦、白色咧，就巡迴喺嗰個球體裏面嘅。咁當時亦都在場人士見到，喂，都幾奇怪喎咁樣。咁就喺一路睇嘅過程裏面咧，去到。大概3-4分鐘之後咧，嗰個球豆竟然後面係噴咗一團火出嚟啦，喺個凌空度噴咗一團火。咁佢哋形容咧個團火係好似漫畫咁，但佢形容嗰團火咧係長達50米嘅，50米嗰團火， 幾尺高 啦 嘛？ 係啦係啦，咁喺個天空度。咁咧即係嗰團火咧，仲要係咧唔係紅色，唔係橙色，係 綠色啊？ 唔係係紫色、藍色， 即係 bunsen burner 咁嘅色啊？ 冇完全唔同嘅色，係不斷係類似咁嘅嘢。咁一路慢慢一路成就嘢啦，慢慢喺度飛啊飛啊飛啊飛啊咁繼續過。咁成個過程去到差唔多東海嗰陣時，啱啱嗰度有啲黑雲啦，咁啊閃咗入去之後咧，就完全個球體個火焰都消失咗噶啦。咁呢件事即刻就要即刻彙報啦，因為但係呢次就冇派軍機出去，因為個問題真係牽涉到，如果你突然間衝咗上去，因為已經係有可能出到東海嘅邊境位置咧，咁佢哋冇做到呢樣嘢，咁啊但係即刻要寫 report。咁當時呢個 report 亦都寫低曬所有嘅人證啦。見到嘅嘢係乜嘢咧？位置咧、顏色啦、樣貌啦，而當時咧，亦都係所有人、解放軍同埋一啲嘅高級官員 又睇到， 唔係係要喺個 report 度咧寫埋名，得埋 chop 啊！即係我睇過， 係啦，簽埋名嘅。 嗰時幾多年話？ 係1981年。 1981年 6月7日。 哦，我以為係因為有咁嘅預兆，所以董生做咗特首。 咁嗰团火可能都系， 嗰团火系贺佢嘅，贺佢。 唔系1997年，阿 云海即刻有啲牵涉呢啲，我都系唔方便。 唔系咁啊，冇理由咁咩？ 唔系啊，咁 冇理由咁咩？ 天上俾啲显示咁样， 系佢啊， 系佢， 系息怒嚟嘅，系6月7日，会唔会董生生日咧？唔知咧，唔会嘅。咁即系呢个系其中一啲嘅报告。但系你话如果嚟自真系解放军部队里边好多好多个 report 咧，包括有青岛啊或者系新疆啊等等咧，其实好多好多 report 系佢哋目击完或者甚至有啲除咗呢单话派咗战机上去，有啲都派咗战机嘅。咁但系佢翻到嚟嘅时候系详尽要写晒所有 report。都是要高官或者个司令同埋嗰啲解放军目击过人咧，要搭晒 chop 写晒名，之后呢份报告咧系不能走嘅，即系唔可能消失嘅。啲大陆嘅高官系可以睇到嘅，同埋亦都所有嘅人系可以做 research，可以做研究嘅。咁变咗呢样嘢同外国嗰个美国嗰边咧，真系完全唔同嘅。 佢就唔系个个都可以研究。 唔係，同埋仲要係永遠係好神神秘秘，唔俾你簽名，唔俾你揼倉，完全唔俾你知噶嘛。但係喺中國大陸裏面就唔係嘅，呢方面係比美國係開放好多。 咁其實你覺得好又唔好呢？ 我覺得好，我覺得好，因為你始終個問題係你如果嗰邊一路撳，咁你撳之餘，其實你係有反效果噶嘛？你撳得幾多啫？同埋你撳完出嚟，你唔幫到呢個科學研究噶嘛？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咯，中國你係不斷有 record。 有記錄，但係你係幫到一啲科學研究咁。 啊，咁但係其實呢啲 report 咧，會唔會話即係佢哋有冇啲具體啲嘅？譬如話有啲咩物件，有啲咩墜毀嘅殘骸，好似美國啲羅斯威爾嗰啲啊。 咁啊，要講下咧，我而家想講一單咧，不如講咗一單勁嘅先啦。因為呢單嘢咧，就係、是、咧，其實之前都講過啲預告啦，就話其實中國咧，除咗目擊一啲嘅 UFO 報告同埋個案之外咧，其實係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係降落過。在中國的 皇帝啊嘛，係想 即係古時你講秦始 皇，唔係古時喎，係講近代 現代嘅， 係近代。其實係好多好多好多 case 係降落過喺中國大陸嘅。而其中一個比較傳奇嘅 case 咧，就係喺1981年，都係1981年，4月17號，咁啊喺遼寧省嘅北飄縣啊嚇。 北飄縣 係啦，即係遼寧，即係東北嗰邊啦，北飄縣啦。咁嗰個地方咧，其實喺嗰段時間咧，就收到啲 report 嘅，就係一啲作路工人、修路工人。嗰度有一條公路啦，但係就唔開得名係邊一條公路啦。但係嗰條公路咧就係一個主要嘅。 點解唔開得名？既然中國政府咁開放，點解你喺度？身為一個香港嘅人、中國人，點解你斯斯縮縮唔喺度開放俾大家聽咧？ 係咪有個香港人投資 㗎？买咗呢条公路先，唔系总之一条公路，咁嗰条公路亦都几重要嘅，就系贯穿呢个内蒙古同埋东北省一啲嘅主要公路，嗰条公路都系可以运送一啲巨型 咁系咩公路先得噶？ 其实云海唔记得咗嘅先， 系啦，我唔记得咗。嗱，咁之后咧，咁嗰条公路咧，其实嗰阵时就有啲修路工人又做紧嘢嘅。咁做緊嘢嘅時間咧，就覺得，咦，喂，呢條公路某一個位好似有啲怪喎，咁樣。 咩怪啊？ 咁我覺得， 佢頭先講個怪字係真係好怪， 係好怪，係真係怪，因為咧 把聲都怪埋 嘅。因為咧，佢嗰啲修路工人見到咧，好似有啲水，一片水跡啊，就喺個公路度嘅。OK， 咁但係咧，佢哋行埋去嗰陣時候咧，冇喎。 即系行埋去就照唔到自己嘅样啊，冇水嘅， 冇水噶。 但系觉得， 但系远睇就有水。 喺佢远处作紧路、修紧路嗰阵时咧，见到系有滩水。但系佢啲工人系行埋去，唔系喺日头嘅时候，行埋嗰时候系冇水。咁呢件事佢哋就其实系惊啊，因为佢哋、但系嗰班修路工人惊咧，就唔系惊啲乜嘢，而系佢惊咧一啲迷信嘢，即系会唔会有鬼啊？啲乜嘢？咁就同当地嘅一啲官员或者系嗰啲负责人咧就讲咗，喂，我哋觉得呢条公路有啲问题，咁你哋会唔会派人嚟睇睇咧？咁样，咁佢哋好认真咯。咁啊点咧？系当时里边嘅中共委员会嗰、那个区嗰个中共委员会就带埋一班嘅专家，带埋佢哋当时有个叫《朝阳日报》嘅记者。帶埋一啲嘅黨委裏面嘅一啲嘅秘書，咁總共係15個即係中國官員，就前往去到現場睇嘅，即係佢哋真係其實我覺得佢哋係認真嘅，真係。咁去到佢話：你呢條公路喺邊度？咁啊帶咗根據個修路工人嘅位置就帶咗佢去。咁佢哋就係企喺嗰個位置之前嘅15米， 即係當時啲工人睇到個水嗰啲位置， 係啦，15米嘅位置，15米以外望到嗰邊有水，一片水 都仲有， 仲有一路都喺度，一片係。 係咪熱得就係海市蜃樓？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當時亦都有啲專家喺度，就研究緊係咪海市蜃樓。咁但係個情況就係咁嘅，咁咧但係你嗰班人一企喺個位置嘅時候咧，原來企喺度嘅時候望落去15米以外嘅地方嗰笪位置咧係冇嘢嘅，連水都冇嘅。OK， 咁佢哋諗。咦冇嘢喎，點會又話有水又話成啦？即係點解係咪班修路工人呃人咧咁樣？咁我班修路工人就即刻急，即係俾人 call 翻嚟啦。哇！你話又有嘢，點解我哋完全見唔到噶？咁我修路工人話：哦唔係，你係要踎低，因為我哋係踎低作嘢嘅。咁佢哋就 頭暈啊嘛。 唔係，咁佢哋嗰班人嗰15個人咧，就即係全部彎低個腰，即係咧係低咗大概半米1米嘅高度啦，彎低個腰 咁就睇到啦， 就睇到喎。喺15米以外嘅地方彎一個腰睇啦，就一片水跡嚟嘅， 就唔係海市蜃樓， 唔係海市蜃樓嚟噶，係水跡，一片水跡就係點喺個公路一段成片係30米嘅範圍，一片水跡。咁當時佢哋覺得，喂，點解咁奇怪？即係我企直嘅嘛，我睇唔到嘅，我行埋去亦都睇唔到嘅，要係我係喺15米以外，我彎一個腰先睇到。 咁於是乎其中一個嘅高官咧，即、啊、係我覺得佢好得嘅，咁就指示一個職員嘅， 冇地行過去， 就指示一個佢嘅下屬，嗱、啊、嗱，我哋全部企喺度，我 你趴曬住， 你行過去，逐把逐把行到企喺嗰個位置度得，等我 水翻嚟， 等我哋睇下呢度你行到嗰陣時候你有冇變樣、啊、或者。 我你行过去，等我哋踎低，睇下你会唔会 搵 嗰、那个嗰、那个士兵都真系为国捐躯， 为国捐躯噶，有名有姓噶。咁啊，叫咗呢个职员咧，就行行一路行行，咁即系佢又肯啦，即系我都觉得好佩服佢嘅。咁又行行行到嗰个位置，企咗喺度，企咗喺嗰片嘅水嘅位置。咁嗰个职员就话：，喂、哎，我见唔到任何嘢。佢企喺个位置见到任何嘢，但系嗰班官话：，我见到你隔篱。是一滩水，仲要是我见到你有个影子。 最近已经做到身淡苦出，回报又得不返，问题永远缠绕住我，围绕住我，烦扰住我，开心呢种感觉好似永远被封锁，一路諗一路諗，越諗越觉得唔妥，唔想再面对呢一个无用嘅我，就好似死刑即将降临，裁判员一次通过，四周突然平静，只是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刽子手即将要行刑，这一刻不会有人为我见证，因为这一个是错误的决定，这一分钟脑袋空空，想放弃心想到痛，看着电影泪任涌，过去背负枷锁千斤重，这一分钟决齐忍痛，要拥有你留得苦痛，决定会结束所有活动，开心好运，正日谂翻起以前的片段，埋怨继续埋怨，愁更愁，忧更忧，妄想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自寻烦恼，到头嚟又发觉身边乜都冇，幸福又似梦幻，跟爱飘走，乜都冇，个脑片全都系得一个问号，人生路即将画上句号。见证一个仓促的决定，对与错就由我去肯定，凄凉加上悲痛的反应，这一分钟脑袋空空，想放弃心想脚痛，看着背影泪暗涌，但过去背负枷锁千斤重，这一分钟决齐忍痛，要拥有你留的苦痛，决定要结束所有活动， LMF 今日叫做对错， 什么是舞蹈的真意 ？To have no technique, there is no opponent, because the word I does not exist. 黑色星期一。 OK， 翻翻嚟夜媽媽嘅夜爸爸，黑色星期一咧，我哋会 extend 咧，就系要有照云海嘅呢一个旨意咧，系3分30秒嘅，我哋 extend。 OK， 云海3分30秒， 听明啦。 咁惊，唔系咁，即系头先咪讲到嗰个职员就俾个上司 一 摊 水， 同埋隔篱企咗喺嗰个摊水嘅位置， 系咯系咯。 咁佢企喺度嗰时候咧，佢就话佢系乜嘢都见唔到，净系一个沙石铺成嘅公路嚟嘅啫，系冇任何嘅油渍水渍。咁但係15米以外嘅人就話：，喂，我哋見到你下面係企住單水， 同埋佢有個水影， 係啦， 倒 影，水影竟然係你個人影，係喺個水影度有人影嘅，即係嗰個倒影係喺裏面。咁當然佢企喺度嗰陣就好驚啦。喂，點解我見唔到？咁當時亦都好巧合地咧，佢企喺度俾人研究緊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公路咧有個係大陸牌嘅汽車啦嚇，咁啊經過嗰個位置嘅，就係即係嗰個人企喺呢個位置啦，即係企喺左邊啦，嗰個車就喺右邊 喺佢身邊擦過， 擦過咁樣。咁當時啲人就全部頭留意嗰個水影嗰個 見唔見到個車？ 係啦，咁個問題就係完全嗰個車嘅水車嘅影咧，都係喺嗰個水影度經過， 但係就冇剪過嗰啲水就冇。啲水花冇， 仲要係所有呢個水嘅所謂嘅水潭嘅影咧，係冇任何個波紋， 即係冇 任何 嘅 波 紋， 係好似一塊鏡咁樣嘅。 真係將水片如鏡， 係啦，係啦，我唔應該附和你呢句説話。咁即係好完全係冇波紋冇水，即係之前好似過咗就係，但有個影嘅喎。是成架车的影经过， 其实好像一块镜， 一块镜， 是不是其实是一块镜，冇佢冇波浪纹嘅， 系冇波浪纹， 系咪反光啊？啲沙点 会反光啊？ 但点反到去嗰忽咧？ 但冇理由反到个影出嚟咯。虽然你今日生日。但我都唔可以話你呢個講得啱 喎。唔係，我想問下條路係咩路？ 沙 石 路 或者立青路？ 沙石路嚟嘅啫，普通沙石路，但係就 咁就冇可能啦。 咁你都醒啲，你都醒啲。 唔係立青都冇可能。 唔係，咁有時反光嘛，佢影到周圍。 得啦，佢得3分30秒啫。 得啦，繼續。 咁之後咧，去到後來咁，當然咧就研究咗呢個問題啦。咁之後啲人就即係幾驚，同埋咧之後成個呢個研究隊啦。就由嗰日之後咧，就再去咗5次同樣嘅地方。咁啊，今次帶埋啲咩人咧？帶埋啲科學家啦，帶埋科委會成員啦，帶埋氣象局人員啦，帶埋所有嘅要研究嘅人員去到，就係第一樣嘢，係咪海市蜃樓咧？係咪有啲解釋嘅天然現象？即係正如凡晴講頭先，係咪反光咧？係 咯。 咁所有人研究曬就話：第一，肯定唔係任何嘅天然現象；第二，亦都不可能係海市蜃樓，因為咧。 所以神流唔係咁樣， 唔係咁嘅，同埋亦都係當時佢五次嘅探即係研究科學研究咧，都係咁樣，仲要係咧，佢全部拍曬相同埋照片嘅嘛， 都影到， 影到曬所有相，影到曬所有 video， 乜都拍曬。 啊 ，video 睇出嚟都係佢哋嘅一樣嘅， 即係你企喺度冇，你踎低身係有嗰種咁恐怖嘅現象。咁於是乎就嗰啲專家就話呢個冇可能係我哋而家現時知道係所有嘅科學。嘅產品或者係一個天然現象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後來咧就再做研究啦，就知道想究竟呢個背景係乜嘢嚟噶嘛，咁啊再去做一啲嘅 research， 咁後來咧咁呢班嘅研究人員咧就喺其中一個喺附近公，即係喺公路附近有一個工廠嘅，係化工廠嚟嘅，咁你個辯職員就講翻，哦你即係佢哋先知原來佢哋嚟做研究，咁佢話。我呢摊嘢啊，呢摊嘢其实咧都差唔多年几两年噶啦， 定系咪其实净系得嗰一个位置， 净系嗰一个位置，净系嗰段公路那段， 周围都冇嘅， 周围都冇嘅，包括即系连嗰个山，即系嗰条路嘅隔篱嘅山坡有冇树林有冇，净系嗰个位嘅啫。佢话我哋已经知道系有一两年噶啦，不过系以前咧，你而家见即系佢同嗰啲研究人员讲，即系嗰班工人喺里边做嘢噶嘛，不过而家你见到嗰个已经系浅咗噶啦。即係淡咗噶啦， 個水即係個水深已經淺咗。 即係佢唔係佢意思係水嗰、那個嗰、那個 反射路 應該點形容咧？嗰個sharp 啊，即係嗰、那個 個光度 focus 係啦，即係嗰個應該點形容咧？即係嗰個精確 令面， 令面係啦，係已經暗咗噶啦。佢話之前係仲光仲， 即係嗰個鏡面係仲反照得 仲， 而家已經瓦咗色， 瓦咗色㗎啦。即係以前係仲更加清晰到，可能你三上面每一條紋你都影到咁勁。 咁得人驚。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但係佢即係問翻咁，你知唔知呢件事係幾時發生？佢話其實我哋知咩事喎？佢話你哋知咩事咩？ 佢 話 佢哋知， 佢哋知喎。咁啊，原來之前嗰即係呢件事，佢哋知道係四月幾啦。咁啊，原來之前嗰陣時10月幾嗰陣時咧。即上年嘅十月幾咧，即係佢哋嗰陣時上年十月幾咧，就話我哋嗰晚其實係見到一啲嘢嘅，就係點咧？佢話見到一個咧係長方形 四即长方形四边长方形嘅一个物体咧，系沿住个山一路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到去嗰个位，停咗喺个公路嗰即系有镜嗰个位， 降落咗， 降落咗位度，降落完之后咧系即唔同嘅形容啦，有啲人就系升翻起嚟就飞走嘅，有啲人就话咧直情喺嗰个位度咧就。攝咗落去 地下 嗰 度， 地下 就消失咗嘅。咁即係唔同嘅工人個講法唔同。 但係當時有好多唔同工人睇到嘅， 唔係成個廠個工人都睇到。咁係嗰次之後咧，佢就留意到嗰個公路有呢個問題。不過佢哋唔敢同人哋講，因為 咁會唔會係佢即係譬如當佢係上升先啦？咁佢啲引即係佢嗰啲引擎發射出嚟嗰啲能量咧，係用咗嗰度。即係用佢哋嘅能量咧，你係唔知係咩嚟噶嘛？係咪先？即係佢係高温燒到嗰度，係變咗一個即係液晶體咁樣，可能 或者可能一個虛無嘅鏡咁樣， 就因為佢哋遺留落嚟嘅一個記憶， 係啦，冇錯，一個 mark 啦咁樣講啊。咁但係點解即係點解嗰班工人會冇講？因為其實佢哋嘅諗法原來都幾迷信嘅，因為佢哋就覺得。嗰條係龍啊！ 就是走龍， 佢 哋 走龍 揾中國龍， 佢哋真係覺得嗰條係一條長方形嘅龍啊！ 喂，長方形好少嘅喎，係 啊， 都係 長方龍啊嘛！乜東國咧、啊？中國咧、啊？ 即係總之係一個長方形，但係佢即係嗰啲工人就覺得似條龍降落咗，咁甚至佢哋認為嗰笪地咧，嗰三十米嘅地咧，就係、是、一個 mark 咧，係嗰個龍脈啊！佢哋以為呢個係龍脈 發達啦呢鋪， 所以佢哋認 嗰度唔好起屋， 唔 係風水唔好， 佢哋以為掂下啫就會可能掂。好啊，之類嗰啲嘢，咁所以佢哋係冇講俾外人聽，咁反而係對科學隊研究先問到佢哋。 咁自私， 咁唔係㗎，你 費事招致殺身之禍。 香港 佢哋有福自己享喎。 係啊，咁但係而家可能唔係福嚟，咁啊踩下都唔知道輻射嘅，講真。 可能會變咗浮泥咁嗰啲咧，溶曬啲踩 落去咯，完全唔知道。咁變咗去到後來就繼續研究啦。咁之後佢就越嚟越淡嘅，但係咧。照我所知咧，就而家已經探到，即係因為已經過咗二十年啦，二十幾年啦，就差唔多冇咗。但係咧，科學隊都完全有曬 record 噶啦，即係有曬知道。 我係諗啊，如果佢真係一個噴射引擎嘅一個記印咧，哇，二十年先至 消失， 消失。但係呢二十年可能喺佢哋嘅世界係三秒嘅啫。 係， 你成日好幫住佢哋。 因為我好相信呢個世界，呢個宇宙，我自己個人嘅完全同香港地球冇關。我真係覺得 UFO 呢即係外星人係存在，我絕對相信呢樣嘢。 我就覺得嗰笪其實係佢哋，即係佢，我係覺得佢落咗地下。 即係好多人覺得有冇搞錯？你成日相信啲 即係地心啊？ 唔係，呢個係佢哋下一次。再嚟翻嘅一個通道嘅， 咁佢我覺得佢哋唔會咁要通道咯，同埋即係 佢哋長方形啊嘛， 佢哋科技我覺得唔需要有記印，唔需要有通道。 我諗佢可能一個噴射流落嚟嘅即嘢咯。 即係好多人覺得會話，車你成日都信呢啲咁嘅無聊嘢，即係我問一個問題啫，就係、是、呢個宇宙咁無限，點解淨得我哋咧？係。 我想问系咪我冇时间讲噶啦？ 你仲有三分半钟啊嘛，快啲讲啊！ 唔系，因为我头先想讲话咧，其实除咗呢个辽宁呢单 case 咧，即系只不过真系冰山一角嘅咋，即系你话以全中国大陆嚟讲，即系话靓过 地大物博到根本 系。咁同埋咧，有 非常嘅夸张嘛， 又有好多地方可以上去。 冇错，咁有一个可以话喺中国嚟讲一个比较。都唔可以話比較多人知，不過係俾即係內行人會知嘅一個中國地質研究隊嘅成員啦，姓趙嘅咁樣，我唔想講佢全名啦。咁啊，趙 真係好冇癮啊！ 唔係啊，咁我唔可以咁樣講佢 嘅趙元松啊。 唔係咁，佢係喺中國地質學家裏邊，即係地質學會裏邊做勘測嘅。佢工作就係喺新疆嗰度咧，經常去勘測一啲嘢嘅。咁佢亦都係經常去寫翻一啲 report， 就係當時佢哋去地質學嘅勘測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啲嘅物體係降落嘅。咁、其中一單 case 咧，應該佢有幾單 case 嘅。其中一單 case 就係佢嗰陣時喺1965年咧，即係喺我想講係文革前嘅時代啦。1965年嘅八月咧，佢哋嗰時去咗新疆，一個叫做奇台縣嘅一個戈壁沙漠嗰區咧，就勘測啲地質嘅嘢嘅。咁當時佢哋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好笑嘅，因為佢望到一個沙漠嗰邊嘅西邊咧，就有一個火球嘅嘢，就由上空跌咗落去嗰個沙漠。 是太陽啊！ 跌咗落沙漠嗰個位置。之後咧，佢當時成班嘅地質學家嘅人就話：，喂，呢、這個咩天然現象咧？咁 唔 係另類嘅， 一定唔係日落。 咁落咗個沙嗰度啊嘛，戈壁沙漠嗰度。咁正當我哋大家想諗緊傾下，不如我哋可唔可以去向行前面睇睇咁樣啦？ 追唔到。 咁唔係，係行咗幾步之後咧，嗰嚿嘢咧係依個高速咧係向上 咁啊上升翻， 但系一个火球嚟， 火球嚟嘅，咁啊向上升翻走咗。咁當時亦都即係佢哋地質學嗰邊嘅研究隊亦都 mark 曬所有嘅記錄，話當時見到個乜嘢？ 係咪真的？ 咁佢哋有冇去到嗰個走之後去到？ 有去到當地睇，係完全一啲痕跡都冇，包括連泥啦，連 冇燒過， 冇燒過痕跡，人留低任何嘅碳亦都冇，乜都冇嘅。咁佢呢個趙山咧就亦都去後來嘅去新疆嗰邊嘅勘察，就去到邊咧係大家都熟悉嘅就係天山啦。 哦， 天山有個地方係山，因為天山好大嘅，咁好多牧場、好多嘅草場咁樣啦，咁樣地方好通常都唔去，好靚嘅。咁佢哋有一次去勘察地質嘅時候咧，就去到一個係天山草甸嗰邊個嘅山坡，那個山坡既係冇任何路，冇任何公路，冇任何交通工具去到。亦都冇人去嗰度放牧羊嘅，即係一片野草咁樣嘅。咁佢哋成班地質可以去到企度嘅時候，佢哋就驚啦，因為咧佢見到一個現象啦，就真係等於我哋最早期中國嘅 crop circle， 其實就係點咧？佢見到咩咧？就係、是、一片草坪裏邊咧有一個橢圓形嘅位咧係窿咗嘅， 即係咪俾啲隕石擊落？ 唔係，係個草個位窿咗啫。 即係嗰啲 橢圓 個即係個泥土冇凹入去， 冇凹入去， 淨係個草。 淨係個草，即係山坡嗰個窟咧，係個草喺一個巨型嘅橢圓形嘅位置，嗰窟咧全部係窿咗，而嗰窟之外嘅草係完全正常生長嘅。咁我哋全部人企曬喺度就覺得，喂咩嚟㗎？完全係唔知咩。 即 係 嗰度係冇人冇食冇動物， 冇動物 都冇嘅。 乜都冇，就算你俾你有動物去到，你點樣整一個橢圓形？全部係燒窿咗。 你知橢圓形係即係打橫，如果你飛機望落去咧，就好似一隻眼形咁樣。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嚇，幾大嘅範圍係？ 你要俾我睇翻先。 即係佢係成隻 UFO 淨係辣落去燙一燙。係 咯， 係 咪即係好似個飛船講？ 飛船辣落啲牛尾嗰度咧。 嗱，佢呢個 你個戳印咁樣。 即 係 啲嚇。 嗱，佢呢個形容咧就係一個大山坡裏邊一個範圍咯，即係佢冇 exactly 度到嗰個長 即係好大 個好大好大好大範圍係啦。咁佢哋當時亦都做咗啲 record 記錄咧，就係想 mark 翻就係究竟即係燒嗰個程度去到邊。咁佢話係其實所有草係燶咗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冇燃燒到向外。 咁 係 同嗰個火球有冇？ 冇嘅冇嘅，即係另一個地方嚟㗎啦。咁但係佢嘅意思就話，佢哋發覺去到新疆嘅時候咧，有好多個情況之下，佢有好多人目擊咗一啲嘅個案。是有啲嘢僆咗啲地方之後就走咗、有啲嘅情況就係你冇見到嗰個僆嘅嘢，但係你會見到一啲 mark 嘅位置，例如可能呢一個草坪嘅位置係永遠都冇人到嘅位置，你唔係做考察地質學呢你係唔會去的、 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中國嘅羅斯威爾 case 喎，即係佢炒咗落去咁樣。 你可以， 但佢又冇殘骸， 冇殘 骸， 冇錯。或者可能有，但我哋而家唔知道都唔定嘅、因為你知道有時可能啲，因為我哋而家每一個省都有科學隊咁啊，我哋係好 open， 每一個省都亦都有 UFO 研究組。咁我啲相信，如果就算有人 crash， 有個 UFO crash 咗任何個省咧，我諗 應該會 有。 不過其實你諗下，佢哋嘅科技都即係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嘅話，佢哋嘅科技真係好勁，因為你咁耐地球歷史嚟講，佢都係。好少会炒机噶嘛， 成日都系嚟到此一游啊！ 佢成日都嚟咁样到一到撇系嘛，好少话会罗斯威尔嗰啲炒咗佢，仲要几个残骸死咗， 系 佢仲要俾美国收埋。 其实美国唔止一单残骸 crash 过嘅、其实有几单嘅，不过我有机会先讲呢啲啊。 你嗰三分半钟已经好 长，已经用晒啦，所以真系好惊啊！ 你仲有呢个 case 噶？ 哦，你系俾我继续讲噶，原来 其实大家都想听噶， 系咪咧？ 我都想听噶， 系咪咧？唔係我驚你哋其實要 round up， 唔係咁我其實想 我都可以 round up 嘅， 你只係想點啫？ 係啊，我就覺得咧 應該講埋佢係嘛，手續講埋 佢， 講埋佢嘅， 好， 因為大家都我心機旁邊嘅聽眾唔知係咪真係聽緊啊，但係就 我驚佢哋瞓曬啦， 唔會係嘛？唔會啊，你講埋佢， 好 唔該你，我都想聽呢 part 咧，聽 聞聽。 唔係，其實咧，其實頭先我 hold 咗一單軍部裏邊嘅一個報告啦。咁呢間報告咧就係講幾個咧，係當時一個軍區嘅係青島嗰邊嘅青島市郊一個軍事基地嘅軍人宿舍裏邊一單 case。咁嗰單 case 係一啲軍人嘅家屬係見到一個極之近嘅目擊報告。個目擊報道係點咧？就當時好近，就喺1981年，又係1980年發生。 哇！嗰年好多事喎、 其實嗰年好多事嘅，但係個問題係，我諗其他年唔係唔多事嘅，不過只係可能 咁啱嗰年 未 record 啫。1月23日，當時就係差唔多去到農曆新年嘅位置。 即係去到過春節咁樣啦。咁所以點解嗰陣時軍人宿舍裏面有好多嘅家眷呢就已經返咗去嗰個宿舍裏面、啊、包括有啲嘅解放軍嘅老婆啦、嗯、解放軍嘅媽啦，即係一批嘅解放軍嘅親屬啦， 即係大細嗰個過節啦， 就喺嗰晚就即係當然就唔係過節已經未到啦，咁就準備一下啲大掃除呀傾下嘢呀，準備就等緊農曆新年。 嗯， 咁形容返出嚟，因為嗰份報告都係青島嗰邊嘅一個高級官員去自己親自去到現場去訪問翻嗰啲當地人，而落曬簿簽曬紙嘅。咁之後就一路去到講翻成件事，成個 record 即係成個 record 喺曬度嘅。 嚇、 嗯！咁之後去到問翻就係當日嘅夜晚啦，即係七點零鐘啦，嗰啲家眷仲好清晰地記得嗰陣時話，佢話中央台係播緊呢個《岳飛傳》嘅， 即係知道 time table 係 啦係啦，知道嘅，因為佢睇緊《岳飛傳》。咁就話之前，因為佢《岳飛傳》播之前嘅半個鐘頭咧，就落咗一場好大嘅雪，係好大好大嘅雪喺嗰個青島嗰個位置啦。咁就佢嗰個宿舍前面就成個空地咧，即係範圍都鋪滿雪咁樣啦， 好靚， 好靚咁樣。其中一個嘅家眷嘅老婆咧，就即刻就出去就諗住咧，哎呀死啦！即係又啱啱今朝先鏟完啲， 又要掃雪， 又要掃雪。咁啊，夜晚七點幾咁就即係放低咗個岳飛傳，咁就 出去鏟雪， 掃雪啦，係啦，喺度掃。咁啊，掃下，咁佢望下，喂。好得意喎！點解即係嗰層佢個宿舍前面對開嗰個宿舍，離開自己其實係好近嘅啫，即係嗰、那個、啊、即係呢棟 一個街口 一個一個小花園嘅位置啦。咁、嗰個屋嘅上面咧有啲光喎、佢見到咁樣。咁當時佢即係因為佢其實佢目的只係掃雪嘅啫嘛。咁啊諗。唔通又系咩天然現象？因為佢驚緊係咪掃雪之後有啲叫咩反射啊之類嘢。咁佢哋一路掃，一路望，啊唔係喎，呢個光體係有少少問題，因為咧佢突然見到一個原本係由一個好細嘅白光嘅點咧，一路變為佢哋形容一個草帽形， 又係草帽形， 草帽形。 頭先係草菇，呢、個草帽有冇腳嘅呢、這個？ 呢、這個冇嘅， 長腳 一個圓形圓咕碌形嘅嘢啦嚇，但佢好清晰地見到就係唔係任何白色嗰啲嘢，而係紫色嘅。 嗯， 成嚿嘢係紫色嘅，就喺嗰個對方嗰個宿舍嘅屋頂。但係嗰嚿紫色嘅，佢見到個 UFO 咧，離開個屋頂咧，只係有80厘米啫。 嚇、啊！咁近啊！ 好近，近到係唔能夠相信咁近。咁之後佢慢慢見到嗰嚿嘢係自己喺個屋度轉嘅，即係屋上面轉。咁嗰個家眷亦都覺得哇咩嚟㗎，即係好奇怪，就即刻轉頭就叫人嚟睇， 叫個樓工即刻出嚟， 唔係叫啲家屬啦，即係其他家屬上嚟睇啦咁樣。咁有啲出到嚟就望到個黑嘅，有啲就見唔到嘅，即係出到嚟已經走咗。咁但係掃雪嗰個家屬咧，即係就完全成個過程睇得好清楚。 睇得清楚啦，佢 就係一路望到嗰嚿嘢啦，就係一路轉嘅時候咧，係佢形容係點咧？就由一嚿大嘅嘢縮為一點。 嗯。 咁就消失咗，即系佢唔系飞走嘅，佢系一嚿大嘅嘢， 即系正 David Copperfield 啊， 似，即系缩咗一嚿一点，卜冇咗， 即 系冇声，冇任何嘢。 哇！真系，其实我听过人讲咧，即系你话啲消失嘅咧，咪 Star Trek 嗰啲咪好中意，即系企入嗰条 tube 度， 个光， 跟住佢突然间 zoom 咁啊，成罩沙晒嘅画面，跟住 boom 跌咗嘅。譬如佢哋研究紧呢啲。即係可唔可以做到出嚟噶嘛？真 即係呢個咁嘅效果。 係啊，係真係有人研究緊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出嚟噶嘛？就係擺企喺一個地方，突然間佢 zoom 成嚿嘢係 disappear 咗去 第二個空間， 去第二個空間研究緊呢啲嘢。咁你話即係佢哋一定係對呢啲科技好發達，同埋佢哋即係外星一定係對光係好發達。 係咯，因為點解次次都係咁嘅出現嘅？ 即係對於光啊、磁場啊， 或者 係鐵嘅 反地心吸力啊， 佢哋嘅。物料咧，實係好勁，因為經過大氣層穿過之後，佢居然係冇被燒著， 係，係 嘛？經過咁高嘅高温摩擦之下，你諗下 Apollo 13都要計到 exactly 啱啱嗰個角度衝入嚟大氣層先至， 咁佢可能唔係喺大氣層而嚟咧？ 你令我諗起， 冇可能唔係喺大，唔係 可唔可以？ 唔係喺大氣層嚟啊！佢喺層喺估之後個地球嘅保護罩咁啫嘛，即係 即係可能唔係喺嗰度嚟咧？ 佢都要穿過，唔係喺邊度嚟？咁佢咪唔係外星人咯？如果佢唔喺嗰度嚟？ 咁可能你講咗另一個陰謀論就係呢個地底人啊，揾集講地底人啊， 真 係 有啊， 有一個叫做地心空空 即係通地心嘅一個講法啊嘛。 不過你真係有你可能會驚奇嘅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自己了解地球同埋海洋同地底都仲未徹底去曬、完全未知道曬、 絕對啱。 同埋呢個宇宙係有無數嘅太陽，有太陽嘅地方即係有熱能， 係 係咪先？無數嘅太陽呢樣嘢係 confirm 咗、證實咗噶嘛？咁點可能有得一個地球啊？ 啱。 咁點可能得我哋有生物啊？ 同埋我哋而家個科技其實真係去到好表 面，即係唔係話我哋好幻想、好科幻個腦海係、其實係好邏輯咁樣諗啫嘛。既然一個太陽已經有九大行星，一個太陽系，咁喺呢個銀河系裏面已經有唔知幾多個太陽。咁除咗銀河系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星系，裏面都有好多個太陽， 係 冇可能得我 哋。我哋只不過係即係其中嘅一個， 冇錯。 咁可能依個時間有三個人就坐喺度講緊同一番 說話， 但 係 喺二十個星球裏邊啊，出邊亦都有三條 友講嘅嘢。呢樣嘢可能就係假嘅，可能係即係幻想。但係我相信，就算唔係外星人咧、都有外星嘅生物咯，即係可能有啲破草係啦，可能係一啲總之係。Living things， 有啲嘢系生存紧嘅，但未必系人咁样嘅。 或者我最惊系咩咧？其实我最惊如果外星咧，其实我唔系我真系一啲都唔惊有外星人 我其实好想睇一次啊，真系我想啲毛管动下。 不过我系最惊有咩咧？就系啲外星细菌、 辐射嗰啲咪？ 哦，啲外星细菌。 即系如果你。即係我唔知啊！我真係我 係有㗎，我 有 諗 有外星食物，所以我每一次見到電視咧新聞報道咧話唔知邊嚿隕石啲碎石咧一細細嚿跌咗落去唔知南極又好， 唔好亂行去研究㗎。 澳洲又好，我嗰次見到唔知三年前咪試過一單嘅、澳洲有嚿隕石就飛咗穿過地層咧落咗去悉尼市郊一個農場啦，即係跌咗個窿度，即係亦都著咗火剩。咁嗰啲科技人員咧，直情係即係開記者招待會啊嘛，話嗰嚿石係點樣啊嘛。咁嗰個人係手套又唔戴，密封又唔密封，啲記者又完全唔戴任何嘢，就成嚿攞住， 有啲幾危險㗎都。 攞住擺喺個台度，我成心諗，喂，我話覺得，喂，你點知上面 中輻射嘅？ 係咯，喂，你點知上面有乜嘢啊？ 佢覺得上面嗰個衞生檢定係好高 㗎。我真係，我都覺得，我都幾匪夷所思，見到佢哋嗰個行為啊，係冇手套。冇測輻射，冇測任何有冇化學藥品。 不過我想問你咧，譬如你話講啲隕石咧，嗱、即係佢即係我哋嘅大氣層咧，你知道啲我哋啲太空船，即係我哋譬如你嗰啲 shuttle 咧、上去太空或者係落翻翻嚟時候，我哋都係得一個角度可以衝翻入大氣層嘅啫嘛，即係計嚟計去，即係我即係睇嗰啲資料啦，就係佢哋得一個角度可以插入呢個大氣層。如果佢哋計斜咗咧，佢哋可能喺大氣層外邊片走咗嘅，即係 去翻另一個 射咗去第二個軌道嘅。如果太過直咧，又唔知點樣會。 其實有個最新就係上個禮拜咧，我諗大家新聞可能有啲人會睇到啦，就係上個禮拜美國 send 咗個探測火星嘅太空船啊嘛，send 咗之後幾十秒之後就失咗蹤啦，咁就一路係啊，咁啊一路去 trace 一路 trace 就俾另一個人做衛星影到佢咧，喺 send 上去嘅過程之後咧，就已經我諗入錯咗一個位啦，我諗係成個太空船撕開咗兩截，就 因為 飛開咗 一個嚇，即係佢好似好遠。 有冇人啊？ 冇人， 有好多人㗎， 冇人呢個係無人駕駛。 大佬你上火星嘅有冇人？唔該你啦，真係大佬 係冇人嘅，但係 冇事咯，做乜？ 但係嘥咗好多億美金咯，咁就冇咗。 我就想話，如果嗰啲隕石飛落嚟嘅時候，佢哋衝落嚟，佢哋唔會計角度噶嘛，咁點解佢哋會彈到落嚟咧？唔係話即係計角度歪咗， 因為佢唔需要保護嗰個外殼啊嘛，即係一路跌落嚟嗰時，一路燒，咪一路燒啊，一路俾人溶解，一路係溶剩嗰嚿先落到 land 到落嚟啊嘛，即係個問題就係個大小問題咯，可能 land 到落嚟嗰陣時係即係。有時咪見到間屋俾人即係加拿大、澳洲嗰啲咧，剝穿咗個屋。 咁而家佢哋 mon 緊住嗰嚿嘢，係咪向緊地球飛啊？仲 而家你講緊係上幾個星期講嗰單，係啊，佢話係2018年有嚿嘢咧， 就會 小行星係啦，就會極度接近地球。佢話如果因為而家仲未計到， 直情喺個月亮同埋地球中間擦過嗰只， 係啦， 邊一度咧就未計到。 唔係，直情係而家計緊，就話有極大可能性係會擦到地球嘅 邊一個位置啊？ 未知，因為而家仲係 mon 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知道，即係嗰陣時，就算太空總署同埋一啲研究天文嘅人都講，你用盡曬全地球所有望遠鏡，而家你睇到我哋嘅天空嘅位置咧，只不過係4%。 即係話 4%， 你個 4% 已經係我哋幾多年嘅研究先得4% 就係彭小姐。 即係話你仲有96% 咧，有冇隕石跌緊嚟？我哋係睇唔到， 完全唔知嘅。同埋咧，佢哋話咧，如果你而家好似睇戲，上一次個我唔記得咗邊套戲啦，就係講嗰個隕石飛埋嚟，咁佢哋咪要喺地球發射啲譬如導彈嘅導彈核彈，咪射佢，等佢轉移方向嘅。 係 佢哋而家話緊，如果我哋咁樣做咧，一爆開嘅時候咧，可能係有200粒呢啲嘢飛落嚟地球。即係如果你唔可以 misdirect 佢去咗第度，即係唔可以擾亂佢個航道嗰、那個航線，可能佢係一炸咁飛落嚟。 我就寧願唔炸。 2018年，我哋有 命見嘅。 嗰陣時候，嗰日你唔好油腳甲啦，知唔知啊？冇用噶啦，死硬噶啦。 關咩事？ 係啊，我費事緊2000年之後咧，掘咗佢條化石出嚟咧， 有 腳甲啦喎嚇！乜、啊、當年啲人咁傻嘅，中意有紅色噶喎。咁姣， 你死啊！ 今日多谢晒云海先生， 多谢。咁下个礼拜讲呢个 月球登陆月球，1969年7月 有冇？ 七月诶，佢系我生日之后，7月。 七月几多号？ 7月30号啫嘛？唔系7月10几号？ 应该系7月10。 哎呀，1969年7月19 系嘛？ 其实你系咪俾啲外星嘅电波扰乱咗你咧？冇理由唔记得噶。 嗱，佢系好，佢系地球人嚟嘅，佢系地球人嚟嘅。 confirm 到系嘛 ？confirm 到，佢完全对于外太空系零嘅。咁下个礼拜咧，云海将会同我哋一齐揭晓，一齐分析究竟美国喺1969年登陆月球 系真定假？ 冇错。下个礼拜一，黑色星期一，再见你啦。 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么？如果你知我苦衷，何以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在想谁？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如此相亲，竟不算一对。 佢系网友名，个名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啊，点啊，小星女， 我要同阿云海吹吹佢先啊嘛，你知啦，佢 吹吹佢点解搞到你索晒气咁样咩事啊？ 因为佢系揭开咗呢一个解放军嘅报告，我要保护住佢吓，咁啊一阵间咧，我要特登一定要送佢翻屋企嘅门口。 嗱，阵间各位如果经过呢个卡利威拉达啦，阵间分即系跟踪下佢。 我讲真嘅，云海唔系讲笑。 佢听唔到佢话，佢两边嘅仔粒飞晒出嚟。 好，听日我哋再见，因为有嗱嗱林。 嗱嗱林，说说说，先看清楚不一听。嗱，再见啦， 拜拜， 各位拜拜。 Just you.